利亚。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晚上8点。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Only。My love radio。 Love Radio 挚爱台歌，由本土装修大品牌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100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隐蔽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最爱金曲榜由便捷服务新体验的上海农商银行冠名播出。上海农商银行积存金黄金投资门槛低，分期投入摊成本，实物兑换价格优，详询9629999。上海农商银行，积存时刻，幸福每刻。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岁月静好，金曲未央。每晚8点至10点，我们用歌声向爱致敬，最爱金曲榜，主播张宁、天一。 大家好，我是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爱上全年无休的 Love Radio， 夜色无边 ，Love Radio 与你越爱越美丽。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伤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 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最爱金曲榜，我是主播张明。 各位晚上好，我是天一。 刚才呢是林忆莲唱的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啊，也是当年周润发所主演的安娜与国王的中文版的主题曲。 哎，我相信很多90后甚至00后认识林忆莲这个名字应该也是从这首歌曲开始了啊。 那这首歌能真正意义上代表林忆莲音乐生涯的全部吗？ 好，张老师既然这么问了，那显然不能。 肯定不能啊。林忆莲呢，我觉得是华语歌坛一个非常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这样一位女歌手。 嗯， 哎，说到这个冒险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她哪里冒险了？我告诉大家，林忆莲呢，在她最走红的时期呢，连续发行了她3概念专辑，时间呢，差不多应该是在88年到90年这3年当中，然后她还发了一张概念专辑叫《野花》。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什么是 concept album， 就是什么是概念专辑啊。 张老师，我先说说我自己比较浅显的理解 啊，我认为这个概念专辑就是可能当时在整个大环境之中是没有这种类型的，那我来探索一下，所以就被称为概念专辑，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一张专辑当中它是有主题的，比如说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花，那所有的这些曲目呢，要么就水仙花、百合花，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些歌曲都是有一个主题串起来的。 所以张老师，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这个什么都市三部曲，有什么逃离钢筋森林是吧，什么什么回到城市，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它是有一条主线的，所有歌曲都围绕着这个主线在进行创作啊。 好，比如说林忆莲刚刚出道的时候，她唱的歌跟至少还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劲儿啊， 是的。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个概念专辑啊，那林忆莲有这么优秀的概念专辑，今天我们来稍微破个例啊，连放三首来自于林忆莲概念专辑当中的歌曲， 看看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百变风格啊。我们来听这首概念专辑《野花》当中的标题歌曲。这个时候的林忆莲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水后 初初之前死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经风中一夜花淌过，曾共风中一个他恋过。 今天的不同的林忆莲的三种演唱风格，足以来说明啊，当今的华语歌坛，林忆莲是名副其实的实力唱将。 但是张老师，我倒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眼花》这张专辑，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曾经它的销量并不是很好。但是，即便它伟大，但是不接受市场的认可，我觉得这个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不是也是？ 是这样的，就是八年以后，它卖得越来越好，直到现在奇货可居，买也买不到。 哦，就是当时不受认可，慢慢大家的音乐品味跟上了之后， 对的， 才慢慢被接受啊。 所以，如果大家以后要投资这些什么唱片啊，希望他以后卖出高价的话呢，你要有这种眼光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张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概念专辑。说到老鹰乐队，我相信如果你听欧美流行音乐的话，应该对这个老牌乐队够熟悉吧，它的名字叫 The Eagles 啊。那么 Eagles 乐队呢，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亡命之徒啊，其实就是一张概念专辑，因为它整个跟我们讲的呢，就是1880年美国西部有一个21岁的人，名字叫做 Doolin Dalton， 他由于误人歧途啊，然后触犯法律，登上了吉凶未卜的这样一个征程。所有的这些歌曲都是跟他的故事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也是当年非常出名的概念专辑。我们来听这张概念专辑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 Desperado。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t get. Desperado, oh, you ain'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 i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r feet get cold in the wintertime? The sky won't snow and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我是卡卡卢卡斯， 我是天天天地。 光用听的感觉还是有点遥远。 现在早安新发现也可以被你看得到， 关注 Love Radio 视频号，每周跟着我运动，一起跳起来。 我要展示我的时尚穿搭，看看有没有令你心动的一款呢？整个直播室尽收你的眼底，视频互动游戏比听更好玩。 关注 Love Radio 视频号，故障民居早安新发现，花式炫技让你目不转睛。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 林内明装采暖，为已装修好的家庭打造专属采暖方案，最快8小时完工，更温暖更舒适。老人小孩用了都说好，明装采暖选林内，详询林内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剧院联合别克品牌推出2022艺术季，10月启幕。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火热来袭，孟京辉、陈默也大咖汇聚，300方市集等你来玩。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查违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000000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最爱金曲榜由便捷服务新体验的上海农商银行冠名播出。 本单元由安心好蜜冠生源蜂蜜冠名播出。静静的听你说，静静的陪伴你，就像冠生源蜂蜜，时刻甜蜜滋润伴随你。 冠生源蜂蜜甄选优质蜜源，69项安全检测，大品牌有保障。 安心好蜜冠生源蜂蜜。 最爱最爱最爱金曲榜，金曲时刻。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由冠生源蜂蜜特约播出的金曲时刻。我们今天要请雅雅孟庭苇来谈一谈她当年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 哇，我相信说到孟庭苇啊，是卡带年代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 是的，大概有30多年前啊，1991年由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的这张唱片呢，也算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凭借这张专辑呢，他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啊。 哎，如果大家手头上有这张专辑的封面的话，你仔细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孟庭苇，她的发型啊、是很特别的，是个西瓜头 啊。 对此呢， 就是、可爱类型、啊。 哎，对对对，孟庭苇呢还是记忆犹新。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啊？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剪了一个很短很短的那个头发啊，我们叫西瓜皮。大家看到封面上那个照片，很短的头发是假发，其实我里面更短，像小男生的头一样。那我经常上电视通告都要戴假发，然后每一戴都会掉眼泪，每次戴就掉眼泪。可是也因为那个造型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也因为这首歌让我整个人在歌唱生涯里头一个很重要的火花就出现了，因为这首歌让许多人认识了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啊？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剪了一个很短很短的那个头发。 怕大家没有听清楚啊，我们再次的重新播放了这个孟庭苇的刚才的这段采访。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孟庭苇的这首歌呢，其实他本人在2005年的时候啊，又重新录了一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的感觉啊，到底如何？我们来听听看。 你看。 好像 key 发生了一点变化、啊、 哎，成熟一点了啊。 你看 那

资源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涵盖机场、地铁、公交车、候车亭、社区等主流形式。投户外，找窗外。咨询热线400-888-0282，400-888-0282。升职加薪，金榜题名最辉煌。 家有喜事，万事顺心最辉煌。 商务宴请，合作共赢最辉煌。 环球海鲜牛肉料理，健康美味最辉煌。 踏入最辉煌，人生更辉煌。 让我们欢迎广电五 G 闪亮登场。 我拥有迷人的700兆赫兹黄金频段，五 G 信号覆盖广更清晰。 我全新的192号段，靓号、生日号，你想要的号随心都能选。 我知道你已经有了它，但你的手机里还需要一个我。 中国广电五 G 全新网络，全新亮相，拨打10099，体验更广更精彩。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大家的安康，应正确佩戴口罩，盖住口鼻，鼻加压实，继续坚持3件套5还要。上海广播与您携手抗疫。疫情防控不松懈，坚持防疫3件套和防护5还要。 防疫3件套， 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防护5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上海广播提醒您， 让个人防护成为日常行为的标配， 让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的无形防护服。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呢是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朋友们，今天的最爱金曲榜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 Concept Album， 翻成中文 概念专辑啊。 是的，今天我们所说到的概念专辑呢，有一部分呢是在自己的整个专辑当中呢有一条故事的主线，所有歌曲呢都围绕着这个主线，还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怎么说呢，古文古诗词的一些歌曲的演唱。 对对对，这张专辑呢对于华语歌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呢完全是把我们的这个流传千年的古典的诗词用一种现代音乐的方式来进行表现，所以呢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共鸣。这张专辑呢叫做《淡淡幽情》，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邓丽君在环球唱片的时候自己参与制作的一张专辑啊，反响非常好。 刚才跟张老师说，我说这张专辑曾经帮助了无数高中生在古诗文的背诵上这个出了一份力啊。 苏东坡的对吧，《水调歌头》不是在我们课本上经常有吗？对不对？如果配上了音乐，那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0:52:53，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农商银行冠名播出的《最爱金曲榜》，我是主播张明。 各位晚上好，我是天一。 我们今天给大家盘点的呢，都是应该说流行乐历史上非常经典的概念专辑。所谓的概念专辑呢，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来展开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张应该说西洋的致敬专辑。致敬通常都应该算是一个主题了。啊， 所以经常我们现在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也好啊，这个文艺作品当中也好，就是什么致敬致敬是吧？ 对， 把某个他很喜欢的桥段或者很喜欢的文字图像都放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觉得哦，这就是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一段内容啊。哎， 当然我们下面介绍的这张唱片呢，是乡村歌手向 Beatles 甲壳虫乐队来致敬，所以呢都是用他们的乡村音乐的风格来演绎甲壳虫乐队的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著名的乡村艺人 Billy Dean 所演唱的 Yesterday。 Yesterday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I believe in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哦，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好，来自当年福茂旗下的一位知名歌手郭靖所带来的《心墙》。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上海农商银行冠名播出的《最爱金曲榜》，我是主播张明。 各位晚上好，我是天一。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讲讲 Concept Album。概念专辑，说到概念专辑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台湾知名的一个组合苏打绿了。他们当年就是根据维瓦尔第的四季，他们做了四张唱片，分别是春夏秋冬。 所以上师，我怎么总拐到别的歌曲上呢？ 比如我们选的夏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非常有名的歌，叫做他下了夏天。 轻轻是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 上了心口，时常亮起整个夏天，渴望了回火。心太浓烈，好与坏他都尝过，他从前一次性被命运捉弄，按下的闹钟，开启另一个梦。 当时啊，我听到他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意外的。后来我才知道，根据文案啊，他们是这样说的：春夏秋冬，春在台东，属于温暖的民谣；而夏在伦敦，属于热情的摇滚；秋在北京，属于忧伤的诗歌；而冬在柏林，属于庄严的古典。啊， 所以 这个维瓦尔第计划真的蛮有意思的。 对， 啊， 我就觉得一句话呢，就立刻说出了四张专辑的内容啊。 对啊，所以呢，这个灵感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你曾经听到过的这段音乐。如果你是了解古典音乐的话，应该都知道这段优美的音乐呢，是来自于18世纪的一个，应该说是古协奏曲之父吧，生于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四季。当然我们现在播的是春，对吧？那么所以呢，就受到这个影响，他们就创作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计划，叫做维瓦第计划。 虽然张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呢，我都不知道，但是这段音乐呢还是非常熟悉。就说实话，这样的音乐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但是还能创作出其他的这些流行歌曲，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他们苏维瓦第计划当中另外一种跟前面完全不一样感觉的歌曲，我好想你。 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装作无所谓。我好想你，好想你，骗自己。 非常有想法的苏打绿组合 Soda Green 他们的维瓦蒂计划 Project Vivaldi 啊。好了，我们这张应该说概念性的专辑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张比较文艺一点的概念性的专辑。 是的，这张专辑呢，我觉得文艺到什么地步呢？文艺到都是以诗人的歌词来进行编排的一张专辑、啊、 对，而且这张专辑里面写的呢，就是这位写词人的前半生的这个音乐的一些作品，一些内容啊、嗯、这张专辑呢叫做《回声》，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应该听说过吧。其中的主人公呢有齐豫，有大家熟悉的三毛，还有潘越、岳云、王心莲等等。 每个人心里面一片，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亩田。 旅行团现在出发，逛上海。 哦耶！ 118站到了， 欢迎乘坐一号线。 我是青青杨永青，我发现了很多明星艺人的上海故事。 我是卡卡卢卡斯，我发现了很多网红美食的打卡圣地哦。 我是 Candy Candy， 时尚穿搭，精彩影视剧，你们有我发现的多吗？ 沪上名居早安新发现，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带你发现更多上海的精彩。 中国银行推出净博信用卡5周年版，即日起至年底，办卡达标可享限量数字藏品、净博文创产品、绑卡支付立减、境外消费返现，详询400-66-95566。 今年双十一，我要给家里添置智能坐便器、洗烘一体机、空气净化器、防盗门、挂壁空调。 停停停！ 你说的这些深耕沪上十数年关震全整装全部都免费送，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关震全整装可是有上市公司背景的，这个双十一签约装修套餐竣工就免费送市场价近40000元的大品牌家电，随你选。 那我还要买床垫、抱枕、枕头， 这些还是免费送。签约整装套餐并订购随心配软装包即享6重优惠，大牌家居用品、大额代金券等多种福利统统带回家，15款套餐、151款套餐产品、20000家软装产品在线选购，一站配齐，只需39800元。 上电话买它， 6636-4-1，6636-4-1，提前预约到店还可免费获得刮刮乐一张，中奖都归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工作中你越勤奋就越成功，但是在股市里越是高频交易往往越容易亏损，很多时候每天辛辛苦苦研究技术频繁操作都不如一次坚定的持有。如果你也是业余炒股想在股市中有所收获，我推荐你加入这个专业的炒股微信847-3974 847-3974，不需要你去学复杂的专业术语，也不需要死记硬背，只需要理解投顾老师的心得总结，你可能就会看到改变。现在就加企业微信847-3974 847-3974，每个交易日还会精选两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板块机会，并附上具体的选股思路供你参考，对业余炒股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不用花费什么精力，直接加企业微信号847-3974 847-3974。最后再说一次，企业微信号是847-3974。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广播是历史，诉说着百年的沉淀。 广播是记忆，追逐着声音的盛宴。 广播是梦想，承载着共同的希望。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最爱金曲榜由便捷服务新体验的上海农商银行冠名播出。 Oh, oh, oh. 朋友们，说到华语歌坛的1996年啊，王菲的这张《浮躁》专辑啊，是绝对值得一说的啊，因为这是一张声称为面向国际的华语原创专辑。 是的，张老师，我觉得有一部分呢，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虽然是96年发行的，但是真的这样的音乐放在今天，您说它落伍吗？您说它前卫吗？它依然还是不落伍，且非常前卫。 早在90年代的初期，他已经很前卫了。你来看看他的制作团队，太牛了！有窦唯、张亚东、王菲和 Cocteau Twins 啊，就是说都是一些在个性音乐领域当中非常非常出挑的这样的一些大咖级的人物啊。所以刚才的王菲呢，演绎这样的一种风格呢，同样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接受。既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概念专辑呢，下面这张概念专辑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个的主基调呢都是跟夏天有关系的，唱了很多跟夏日有关的作品，那就是凤飞飞当年的一张专辑叫《夏宴》，夏天的夏，艳阳天的艳。我们来听其中的这首歌《夏的季节》。 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Love Radio 给你幸福，给你好音乐，一起浓情深入心。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既然给大家介绍的是 Concept Album 概念性的专辑，所以呢，我们提到的这首歌是出自于一张非常有名的概念专辑，它的概念主题就是杨佩佩的精装大戏。 哎，也就是说出现在电视剧的无论是主题曲、插曲或者是片尾曲一同合制成了两张唱片。 对，因为这些电视剧呢都是杨佩佩来特别拍摄的。杨佩佩在台湾地区可以说是香饽饽，就是很多的电视台都愿意和他来进行合作，尤其是他拍的武侠剧特别受欢迎。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歌曲都是由杨佩佩精装大戏当中特别收录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歌曲。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长远梦话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

天气凉快啦，我想运动运动啦。 那出门跑跑步咯？ 不要，一个人多无聊，而且我要拍拍照发发红薯和朋友圈的呀。 那还不简单，跟我一起加入向上青年运动社群，体验一下极限飞盘吧。 大家好，我是 Josh， 2018-19飞盘国青队主教练。飞盘精神呢，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其次呢我包括男女平等，因为它是男女混合制的比赛。 有专业教练带你提升飞盘技巧打比赛，专业摄影师定格你的运动瞬间，还能认识热爱运动的新朋友。 领带领带，快带我去。 关注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运动，加入向上青年运动社群，每周都有新活动哦。 走，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疫情防控不松懈，坚持防疫三件套和防护五还要。 防疫三件套， 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上海广播提醒您， 让个人防护成为日常行为的标配， 让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的无形防护服。 案件环环相扣，高能反转， 警察已经在去抓你的路上了。 白夜交替，共用身份， 我们是双胞胎，我完全可以用你的身份去调查。 命运捆绑，没有反悔的可能。 那我陪你赌一把。 全能创作音乐人胡彦斌出品，重新诠释经典 IP， 中国首部硬汉派悬疑音乐剧《白夜追凶》高能登场。Love Radio 的听众可享上海广播专属优惠，获得限量折扣。关注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音乐剧，就能获得剧目简介和购买链接。这里面的黑白，每一个人都要被算在其中。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正忘。我没有什么意义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很健忘，我哪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我没有说谎，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我的心事请你全遗忘。 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林宥嘉的一首歌曲，叫做说谎。大家知道吗，林宥嘉这个首歌是选自一张概念性的专辑，叫《感官世界》啊。 是的，这张专辑呢，都是跟我们人体的感官有关，比如说什么嗨呀、吃啊、耳朵呀、飘啊，包括刚才说谎，我们要用嘴说，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周杰伦。周杰伦的很多专辑啊，像《J》到《范特西》，都是具有概念性质的。 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学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觉得大一的舅舅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得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伴随着周杰伦的这首《听妈妈的话》，我们今天最爱金曲榜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呢是概念专辑，所以最后出场的这两张专辑呢都带有概念性质啊。 是的，那么非常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最后给各位留下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于张惠妹以及冲浪乐队的歌曲、啊、 对对，冲浪乐队呢它的所有的主题都是跟沙滩啊非常有关的、 嗯、这是冲浪。 而张惠妹的这首掉了呢你仔细听一听，是来自于她的一张概念专辑阿密特当中。好了，祝大家晚安、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明天见咯。 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微弱的风筝往天里飘着，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怎么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Montserrat mystique, we'll put out to sea. Everybody knows